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五集。方景行选中一只小怪，暂时没打，而是拉着他放风筝，往旁边看了一眼，目光顿住，从键盘转到全息，打破以往的操作习惯和视角，刚开始肯定会不适应，这封印师自然也是例外，但愣是没让小怪碰一下，而是靠走位一边躲一边调整，短时间内快速适应新模式，转手为攻，用普攻把小怪弄死了，血槽一点没掉。 这走位十分潇洒，显然是个高手玩家。 方景行忍不住推翻先前的判断， 这难道不是工作人员，真是玩家？ 江晨虽然在时间上和游猛隔了30年，但实际上只是睡了一觉而已，顶尖的意识和判断都没丢，打小怪对他来说再容易不过。他打完一只，也看了看旁边的人，见他和小怪全是满血，以为他还没调整好，便继续打自己的。两分钟后，江晨升到5级，终于有了第一个技能。方景行摸鱼摸得很彻底，就打了两只小怪，算上从江晨那里吃的经验，升到了6级。 真菜。 刚才有点事儿，咱们换个地方，5级怪刷着没意思。 两人便来到湖边，开始打高级怪。方景行这次认真了点，两大高手组队刷怪，经验涨得飞快。湖里的两个玩家爬上岸时，见到的就是这幅画面。他们的判断有限，但都不瞎。 这二人肯定是职业选手。 有可能。 江晨和方景行也发现了他们。这个时间点能在领域里见到活人太难了，两人先后停了下来。方景行见他们16级了，率先出声。 两位也是刚玩不久啊。 那两人一个战神，一个剑客。前者道， 我们进来好几天了，一直在打水里的怪，有点慢。 这话一出，江晨和方景行都懂了。游梦星赛季仍是键盘模式，虽然目前没有消息说要改成全息，但将来总会改。而水里的操作本就难，这两个人是提前来做练习的。 八成是训练营的新人。 哦，你们是哪家俱乐部的？ 我不是，纯路人。 我也不是。 这显然是不想说，战神干笑，识趣的没多问。 我们要去打蜘蛛洞，你们去吗？ 江晨没听过蜘蛛洞，保持沉默。方景行则有些异动。 我和封印师已经10级了，蜘蛛洞是15级的5人小本。5级的等级差刚好是能吃经验红利的极限。这两个人是训练营的，基本功摆在哪儿，完全能带他们飞，省时又省力。 他看向队友，去吧。江晨点头，跟着他进了新队伍。两位新人走到他们面前，习惯性地看了看 ID。一个叫阿，另一个叫从没接受过火星文洗礼的两位新人当场就被镇住了，愣是不知该喊什么。 你这 ID 什么意思啊？ 江晨打怪打到现在气已经顺了，随口道， 意思是爱的 5 啊。 战神比较耿直，掰着手指一数， 这是在捋我，字数对不上啊。 爱的疼痛和废物 也对不上， 爱信不信。 几人边走边聊，绕过小湖，上了一旁的山，走到半山腰，正要顺着山路转弯，只见剑客突然晃了晃，身体一歪，栽下去摔成了尸体。上面的三个人愣了一下，一起探头往下望。 怎么了？掉线了。 剑客过了几秒才原地复活，声音飘忽又脆弱。 我恐高。 全息比较贴近现实，除了感觉不到累，大概和爬真山没什么区别，这是真惨。剑客也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我要去缓缓。 说完直接下线消失。上面的三人 玩呢， 厨师未洁身先死，还没走到副本门口，大腿就没了一个。好在还有一个战神能拉怪，他们继续往上走，成功抵达副本。蜘蛛洞落在山顶，小怪是一只只脸盆大的蝙蝠，战神一路砍瓜切菜，带着两位队友到了 BOSS 的老巢。江晨打量一下， 这是一个直径5米的山洞，暂时还没有看到 BOSS 的身影。 这念头刚一闪过，只见头顶降下一片阴影，一只巨大的蜘蛛落了下。以前隔着屏幕，哪怕现实生活中害怕，打起来也是毫无压力，但此时换成全息，只见这蜘蛛足有成年男子的大腿高，奇丑无比，还栩栩如生，直直落在战神的面前，战神当场就疯了。 我去！ 战神扔下 BOSS， 扭头就跑。这副本有一个缺德的设定，进来后山洞会封上，于是他直接撞上关闭的洞门，回头一看，蜘蛛往前走了两步。 别过来啊！妈的狗策划，放我出去！ 江晨、方景行二人猝不及防，一时愣住。紧接着，蜘蛛一个技能放过来，打了最近的方景行35%的血。 靠！ 江晨跟着回神，立即后退两步。与此同时，战神发现墙上渐渐渗出了蜘蛛印记， 我日他祖宗！ 嗷嗷叫唤着扑到江晨身边，死死抱住了他。 别扒拉我！ 战神完全听不见，已经怕到口不择言。 我日他祖宗的！ 江晨知道说什么都不管用了，他回头查看被迫扛怪的队友的情况，意外地扬了扬眉。 山洞里面能发挥的空间有限，五级的等级差，面对的还是最终的 BOSS， 被碰两三下就会死。可这小子除了最初的一击之后就再没挨招了，走位行云流水，堪称赏心悦目。 刚刚一起刷怪，江晨便看出这队友的水平不错，此刻危急关头，他才彻底看出实力，绝对是职业级的，八成还是战队主力。陌生的职业，陌生的副本，江晨渐渐看入了迷，连战神什么时候下线了都不知道。直到队友开口：“ 你就这么干看着？” 江晨想了想，敲出一行数字：“ 666，加油！” 哈哈， 别走神，注意走位。 方景晴笑了一声，万分温柔。江晨心头一跳， 不好！ 下一刻，只见某人拉着 BOSS 对着他就冲了过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